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这里是歌飞扬，我是刘慧，很高兴在周末的清晨和您在音乐里相遇。周日音乐主题，中国节日之记忆。今天我和您一起来分享歌手余文华的一张特别的国学歌曲专辑《国学唱歌记》。这张专辑春起元日、元宵、花朝、上巳、寒食、清明，夏有端午、秋寒七夕、中元、中秋、重阳，冬则冬至、腊八、小年、除夕，节选了不同年代的名家大作，来诠释了这些沉淀了历史与文化的节日。 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休息事也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 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筑，悠悠清流几湍，映带左右。 耳边的这首歌是《国学唱歌集》的专辑主打歌《上巳》，节选了晋朝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来做诠释，朗诵者是濮存昕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歌曲里的中国节日清明，选择了宋朝曼殊的《蝶恋花》来做诠释。 Yeah! 把点针一株，穿连海燕双飞去，柳絮阑干未必输，杨柳风轻斩尽黄金点针一株，穿连海燕双飞去，满眼游丝见落絮，红杏开始一生一生清明。 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以及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，起源于中国，是古代吴越地区崇拜龙图腾的部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，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的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之说。战国时期的楚国，也就是今天的湖北，那时的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抱石跳汨罗江自尽，部分地区也有纪念伍子胥、曹娥等说法。端午节与春节、清明节、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。为这首端午做注脚的便是节选自屈原的离骚。 江上向儿求索。 只所及。 歌飞扬，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景。歌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欢迎继续收听。 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一代词宗，文字工巧精细，音律写美，情韵兼胜。他的一首《鹊桥仙》《纤云弄巧》今天被用来诠释七夕这个节日。好一首纯情的爱情颂歌，上片写牛郎织女聚会，下片写他们的离别。那一句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，你一起来了吗？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余文华的一张国学唱歌集。接下来的这个节日是中元节。 望月怀远是唐朝诗人张九龄的作品，这首诗是望月怀思的名篇，全诗的语言自然浑成而不露痕迹，情意缠绵而不见伤感，意境幽静秀丽，构思巧妙，情景交融，细腻如微，感人至深。来听听这歌里的中秋，来听听这歌里的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 海上生明月，

节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选自宋朝李清照的《醉花阴》来做诠释。欢迎你回来，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。今天的歌飞扬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一张特别的国学歌曲专辑《国学唱歌集》当中的部分作品，也会欢迎你与我一起来继续共赏。这张专辑的诗文作者，从战国的屈原到民国的苏舒曼，上下跨越了2000多年，极具时间的张力，与节日的绵亘历史相吻合，而这些名篇也无疑增添了节日历史的沧桑斑驳之感。接下来歌声中的这个节日唱的是腊八，借用了元朝虞吉的《乙卯腊八日，雪为魏博亮诗》。 雪飞绵，可舍尊前，机关弦，桑枣小分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国学唱歌集当中采用的并非是传统歌曲的唱法，而是一种腔音唱法，这是一种古典的演唱方式，更能发挥出国学博大精深悠远不朽的精髓。在古代，这种腔音被普遍运用到了宫廷音乐当中，而在现代也很少使用。这种腔音不是单靠后天的训练就可以学会的，还是要有一定的天分。接下来的这个节日借用了宋朝刘承翁的《鹊桥仙》来做了诠释。小妮儿， 清风淡月年年起落，谁是小妮初度，桥边层浓碧莲花，敲不尽人间惊弓，吹箫江上沾衣 天香吹下，燕飞成露，飒飒神光暗度。桥边游记泛茶人，看赤岸苔痕如骨。 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首诗我从小就会背，是唐代诗人王湾在我的家乡江苏镇江写下的，叫《次北固山下》。其中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”以及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是备受称赞的名句。这首诗描绘的是诗人在北固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青山绿水、潮平岸阔等江南的景象。但时近春节，头顶大雁，他也是发出了“乡书何处达”的感慨。歌手余文华在他的《国学唱歌集》当中，用这首诗来为除夕这个节日做了浓重思乡的注脚。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这个歌声里的节日是元宵，选择的是宋朝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。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记忆，它代表了祖先卓而高越的智慧与民族温纯真善之情感。而余文华的这一张《国学唱歌集》《中国节日之记忆》 正是以音乐的形式将这种情感恰到好处地释放了出来。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回味这些中国的传统节日，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跟我一样感慨很深，原来在传统节日的背后有着如此深厚的文化与故事的背景。可现在不少人对于传统节日渐渐忘却，或者是不甚了解。在此我们也要谢谢余文华的用心与歌声，希望这些以音乐形式向您呈现的国学经典您会喜欢。最后的这首歌描绘的是汉族的传统节日花朝节，挑选了民国的苏舒曼的花朝来做注脚。我是刘慧，感谢收听，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，再次祝你周末愉快。 江涛清帆流千条，只要东风送花绕，丹青二分春色到，丹青二分春色到，百花生日是今朝，丹青二分春色到，丹青二分春色到，百花生日是今朝。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